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心就像天气，其实不一是不够，却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爱是不够，却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你有没有过像他一样听妈妈说起他的时代，听妈妈年轻时的故事？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老拿你那个相册给我显摆，说你看你妈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。 哎，那是一方面，但是还有一个身高，那会儿要求的都是1.56米以上。我记得那会儿就挑了2个女生，其中就有你妈妈我。 你有没有和她一样努力地打听过父母的爱情故事，就是想要看一看妈妈羞涩的表情？ 我记得我爸原来跟我说过，你跟我爸还演过电影呢，是吗？ 演过电影，那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20多个年轻的人，其中就有你爸爸和我。 在小时候，除了期待假期之外，最期盼的就是妈妈能从远方回来，带上我喜欢的礼物。 那个是我去的是泰山，从泰山那边完了背回来的那个小熊。 嗯， 我记得你还挺高兴的。 他现在还在呢，他在我柜子里收着呢。他虽然坏了，我也收着呢。 那肯定得要留着他呀， 因为那是你给我买的。 现在我长大了，但是并没有像大人们说的一样，长大了就不让妈妈操心了。或许我还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妈妈的存在。 那你觉得像现在我这个样子，你不结婚你担心吗？ 只要你高兴快乐、 嗯、 就行。 你希望我将来结婚吗？ 那当然希望，如果有如意郎君那也是可以的呀，就顺其自然的。 你养我吗？ 那我也不能总跟着你一辈子呀。 有的人可以陪伴在母亲身边，有的人却终在这一天仅能思念。现在在我的脑海里，对于母亲的印象是复杂的，她像闪着光芒的仙女，仿佛永远都不会老去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做家务，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女战士。她苦口婆心，把无数的经验细数相托，好像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不管你心目中妈妈是什么样子，都希望你能记得今天是母亲节。而在今天，我所有的情绪只想让我对她说，妈妈，我爱你。 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 有寂寞，独自走向江南波，月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暗落的魔，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 几乎是最年的年。

他怎允许结伴观赏雪的泪，永不开封的汽水，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。